想要，牵手多少跋涉的风雨，风雨化作动人的歌谣，牵手多少海水的平波，平波增添岁月的骄傲。

爱我的妻哟。 Woo!

地的和平，彩霞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。 和你美丽，

吟声是岁月，一起岁月，吟声是岁月，一起岁月。 下过多少门，老爷